我做網台的時間都超過12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嗰、那個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大家好，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這個星期六10時是播出第52集。這一集呢就是講這個武漢政權由分共而變成清黨。汪兆銘和這個共產黨的合作就正式畫上句號。它起因就是因為南昌暴動。南昌暴動也是共產黨後來說它是建軍的日子。星期六10時记得收睇历史在笑，容共与清黨。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一，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哋作为教徒咧，有呢句圣经其实都好熟嘅，马太福音16:26。咁点解忽然间会讲句圣经咧？就系点解你即系屌咧，上帝嘅仕途咧，同撒旦握手嘅真系。 系啊，呢个真系。 想極都不明白，梵蒂岡擺明就準備要跟個中共建交的了，是現在是一個過程的，包括就關於個委任主教的爭議，始終大家都要講點數的了，講點數就要承認它了，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唯一歐洲的邦交國都沒了，可能咁但係台灣最近又有啲即係有美國佬嗰種咁嘅兩面手法，佢又興奮咗一陣。 今日人講話要同呢個台灣恢復邦交， 交有呢個參議員聯署，唔係呢個一唔係第一次嘅，我係咪？有啲人以為唔係第一次嚟㗎，今日冇用㗎嘛，不過即係等到你開心下啫，其實就 唔係要同我開心，係講一講你。你中國嗰邊又真係坐一坐嘛，其實就要呢啲嘢啫。 佢嘈咩而家？佢而家俾人玩到咁，佢而家有咩嘈？又玩個王毅出嚟話屌你咩真係？係嘛？就係因為我哋嘅影響力，佢而家先至咁樣對我哋啫。如果唔係，仲難過咁樣講啊嘛！屌你真係無恥到屌咧！人哋打世界盃關你撚事咩？成日見到面五星旗，屌喺俄羅斯啲球場度咁撚無恥嘅嘢都做得出嘅，係咪？唔該，人哋以為中國有參加世界盃，係咪？喂，人哋嗰啲譬如咩西班牙咁啊，屌你啊！喂，佢對呢個葡萄牙咁啊，你見到西班牙、葡萄牙啲國旗咁唔出奇啊！有啲人畫落塊面咁啊，人哋啲國旗係，屌你咩？你啲國歌法可唔可以將人畫落塊面度咧？係咪？畫落塊面咁啊！啲女啊著裙短裙係國旗嚟嘅都得噶嘛？人哋係，你得唔得？三點式嘅國旗嘅得唔得？屌你啦！咪真係係嘛？國旗國歌法得唔得？呢啲係嘛？好啦。咁你啊整面國旗喺度做咩咧？喺個球場度，屌你！你蒙牛賣鋼白咪得咯？你俾錢啊嘛，係咪？你萬達賣告白咪得咯？係咪？俾錢啊嘛！你有錢俾，屌你咪擺個球場萬達嚇温達咁咪擺喺度咯？屌你係咪？ 蒙牛你咪擺喺度咯，飲你唔使算你好命咁加餐啫。你以前咪試過毒奶粉啊，咪蒙牛啊，屌喇媽真係，咁咪咁咯。咁你整面國旗都做咩？整面咁啊五星旗都做咩？啲無撚屎，中國人真係，哇！真係你都服咗佢。仲有咧，睇到啲畫面，啲唔加餐孭住啲國旗喺俄羅喺莫斯科遊， 就行啦， 好撚開心興高采烈嚟睇波咁屌。咁即係點啊？咁呢啲叫愛國，我真係笑撚死喎！真係。又講翻頭先嗰度啦，就即係咁啊！台長今日嗰篇癲狗編輯室咧，就係梵蒂岡撒旦交易咁啊！講下呢篇嘢，點解你寫篇咁嘅嘢咧？ 其實就唔係個新聞，新聞本身就冇咩好寫。 新聞就禮拜三啊，即係 唔係因為 透露透視獨家專訪。 個獨家專訪固然重要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喂，大家都知噶啦，呢、這個都差唔多九成噶啦，去到咁。但係佢講一句咧，我就著咗燈啦，就係咧佢話 Chinese merit。Nobel Prize for Patience， 即系要有耐性，即系 唔系佢仲要讲有 颁赠 呢个诺贝尔奖嘅耐性奖 啊！屌你真系，呢个耐性奖啊，叫做 系啊！咁我又着，睇我着灯， 即系意思即系话，唉，咁耐都冇办法建交，你都咁捻好耐性系嘛？咁咪应该颁个诺贝尔耐性奖俾你咁样啊嘛？ 唔系嗱，佢讲呢样嘢咧，就证明呢位教宗都相当之冇政治智慧啦。因为提到 Nobel Prize 诺贝尔奖，大家联想有两个和平奖，其一就是达赖喇嘛，其二就是刘晓波。达赖喇嘛就一路流亡海外啦，刘晓波就坐监死嘅。即系你用一个咁嘅比喻去讲呢件事，第一样嘢就比喻不伦。我应该篇文已经讲嘅就系、是、呢个世界冇所谓 Nobel Prize for Patience 呢样嘢，原因好简单就系、是、因为耐性唔系一个绝对美德，所以绝对美德嘅就系、是、你唔系做得越多就越好，有啲系过笼嘅。譬如你见到唔合理嘅嘢，你见到啲唔公义嘅嘢，你见到啲唔好嘅嘢，你忍受。另一句说话就系、是、你对生命嘅痛苦忍受，就系对人性嘅对人嘅侮辱。 咁你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系嘛？吓，如果全世界咁多天主教徒，你系一个表述嚟噶嘛？即系你唔好当呢个系幽默，呢啲黑色幽默，同埋呢个系正如头先台长所讲，姑息养奸，纵欲养恶，系嘛？你話佢其實你係即係扮幽默啦，即係佢哋嚇係值得攞呢個諾貝爾內政獎嘅，因為佢哋懂得如何等待。佢老母喺等待過程中，佢不斷迫害你天主教徒喎。佢等待嘅過程之中，不斷拆你啲教堂十字架喎。嚇、啊！你又咁撚有耐性，等佢喺度拆你教堂嗰啲十字架。你教宗又咁有禮，咁撚有耐性，係嘛？等佢迫害你啲信徒。所以他用呢個耐性獎是很過分，他以為很幽默不經意咁講出嚟。他意思其實就是你從即係，譬如話你啊，你而家有天主教徒啊，我幫佢解話啦嚇，即係話咧時間喺佢哋嗰邊係嘛，佢哋好有智慧嘅，咁知道我哋大家分歧喺邊度係嘛，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有啲耐性啊，將來呢個分歧咧，如果可以解決嘅話咧，咁就可以解決問題啦，係咪即係咁樣？佢意思本嚟係咁啊嘛，係咪？應該係咁啊嘛，即係話。点解要等待呢？点解要颁个耐性奖俾佢呢？因为搞咗咁多年啦，系嘛？佢都等，系嘛？咁就系大家分歧未消除，未解决到个分歧，系嘛？咁当呢个分歧解决咗啦，大家有啲耐性，咁咪 OK 咯，即系意思系咁。但系你讲呢句说话嘅同时，就大家会谂起，正如我就第一时间就谂起，你咁捻有耐性，等佢拆你啲教堂。你咁撚有耐性，等佢迫害你嗰啲信徒，係咪？如果你認為同佢建交就可以唔使拆你教堂，又唔迫害啲信徒，咁你咪嗱嗱臨啦， 係咪？ 屌你真係， 係咪？而且個訪問入邊亦都好大問題，就係、是、喂你唔使下下全部正面去講曬噶嘛，你要批評下個政權噶嘛，例如。佢對一路對嗰個宗教壓迫，而且呢個宗教壓迫係近年越嚟越犀利喎。 仲有不可不知啊！喺呢個中國咧，佢有宗教局嘅，有三自教會、愛國教會，係嘛？喂，你要歸佢管嘅。而家個分歧喺呢度，係嘛？喂，你而家一路繼續鎮壓嗰啲地下教會嘅，你知唔知啊？ 嗯， 係嘛？即係喺政治上。你有咩共同語言咧？屌你乜佢系無神論，你係一神教，屌你咩啫？係咪啊？獨一無二嘅神，你係一神教，係咪？所有嘅基督教，係咪？即係 的教會，你都是會跟共產黨有衝突的嘛。但是奈何而家，屌你幾撚多基督教會投共啊！你話真係 香港啊，特別 香港 啊，唔係所以佢呢個訪問咧，佢講得好短嘅，但我覺得咧就即係破綻百出啦，就係、是、你身為一個教宗，你對嗰個而家個國際局勢嘅閱讀嘅能力，你對你教徒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諗法，尤其是香港教徒諗法，因為陳日新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喂，你如果住置若罔聞，你淨係跪求咗就係、是、啊，嗰度我哋一個即係大嘅教區喺度，咁就滿意。咁呢個完全係同以前嘅即係梵蒂岡教廷嗰個對世界政治嘅睇法完全唔同嘅。咁我係好擔心咧，呢位教宗咧，如果以佢咁嘅政治嘅閱讀嘅能力咧，教廷係 所以陳日君最猛整嘅而家 點知猛整啊，大佬真係 好猛整嘅，見到佢咁啫， 嚇 啊冇計啊，係咪 啊？咁所以我最後嗰段我就講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有一日咁咧，你香港嘅教徒咧就應該即 係冇嘅，唔敢出聲嘅。 點解唔敢出聲？ 屌你個教宗嚟，大佬！ 教宗喺以前咧就不能錯，有一個叫 infallibility 就係呢個係出咗教宗嗰、那個係佢永遠都唔會錯嘅。不過即係呢個16嘅唔知六幾年啦，呢個伽利略佢即係當其時講呢、這個地日心説嘅時候咧，就俾人就捉咗佢，因為佢係異端。咁好彩冇殺佢啫，好彩冇將佢燒十字架啫。咁呢件 要近年來先正式有伽利略刑 喊，360年後平反 平反呢個叫做屌你啫，要到呢、這個 1992年， 要到20世紀，屌你 末 20世紀末先至平反，屌你！唉，呢個真係好 真係唔方唔有耐性啊！ 真係有耐性， 係啊。咁所以我 係呢個耐性咧，就對，即係有啲嘢就係、是、 有啲嘢係唔可以耐性嘅， 唔可以有耐性， 有啲係零容忍嘅。 所以呢個 Donald Trump 咪零容忍 咧？係啊，今日搞掂啦，今日搞掂啦， 今日而家就放寬零容忍啦。 係冇嘅，咁我都係插下水嘅呢樣嘢，就係因為我實際上想講，我就唔係講大陸，亦都唔係講台灣，就係、是、香港而家嘅情況。嗱，我講一樣我好嚴肅嘅。而家我哋喺度嘈啦，嘈嘈啱，喂，改唔到喎。過咗10年20年咧，大家就會習慣呢啲嘢噶啦。即係舉個例，如果譬如話阿陳凡出嚟，我睇新聞先知，有原來個沙中線咁嘅啫。你嗰啲以前，你俾佢鬧到你撲街啲人，即係嗰陣時啲官咧都仲有少少廉恥，仲有少少自尊，就係、是、你咁鬧法，我無地自容。即係好似頭先鬱敏講啦，話出嚟都，真係對唔住咯。喂，而家唔係喎，而家。我睇新聞先。 唔係佢呢個説話係唔講得嘅，呢啲 真係唔講得呢 句咁嘅説話，你就足以即係 落台啦， 可以落台嘅啦。因為你作為一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你係主管呢個兩大政策，一個交通運輸，一個房屋，係咪？你冇得唔知嘅。 我真系唔知道，佢可能想一句就系不知者不罪嘛。 佢老母呢个，我睇捻咗新闻先知道沙中线问题。林郑月娥都系咁讲噶。 系啊，咁你咪笑埋人。 佢咁讲就反为有啲 sense 喎，屌你，即系我点知道咁捻多？ 系啊， 系咪？ 我样都管人。 咁仲有，喂，要上报噶嘛？有事吓，你唔可能个运防局长唔知道，你唔可以讲话睇到新闻先知道沙中线问题啊嘛。初就净系以为系红磡月台扩建。嘅問題啊，即係嗰個鋼筋縮短咗，係、嘛？跟住土瓜環又有事，你後屘跟住會展站又有事，喂，排隊出事 嗱、我講俾大家聽咧，我係好正經咁講，我唔係好挖苦嘅。點解佢唔可以講啲説話？因為你行政會開會嗰陣時候有講噶嘛，大佬，你上個禮拜嗰陣時候出嚟已經講嘅調查委員會噶嘛，你唔可以講話。咁你開會嗰陣時候，唔通你開會嗰陣時先知成件事啊？梗唔得噶嘛，因為國行政總會問你噶嘛，就係而家啲呢件事點搞落去咁樣噶嘛。 你而家將個矛頭指向禮頓，禮頓又冇出嚟講嘢， 係啊， 佢可能遲啲爆大鑊添 啊， 係 啊。 好啦，咁你陳凡話睇咗報紙先知道沙中線有問題，你唔拉佢死都冇用啦，屌你啦，咪光頭診噶嘛嘛，係咪？咁你至於喂你地鐵個行政總裁梁國權仲撲街，只1500萬年薪一年，乜撚嘢態度啊你？系嘛？ 嗱，而家我哋去闹， 唔系香港人而家系习惯成自然嗰啲 扑街啊嘛！你就 屌、你老母，冇人去围佢港铁，系咪啊？冇人去围佢特区政府总部，屌你老尾，冇人去立法会示威呢个捻样。如果出席交通事务委员会， 嘅會議嘅時候，屌你咪門口等佢，冇嘅而家係 冇噶啦。以前都仲有嘅，以前都仲有。 你老母泛民嗰啲咪整色整水咯。 係啊， 一地兩檢咪過撚咗咁點啊你？咁你今日做司法覆核咯，一定唔撚批准。講咗噶啦，呢個係屬於屌你老母，唔係你香港特區政府嘅權力範圍。屌你係咪？不過你可以司法覆核呢一條法例啊，唔應該咁樣通過，係嘛？咁但係佢話。即係大陸啲法律學者話法官要拒絕接受，即係你屌你諗乜？你未提司法覆核，佢已經為叫佢拒絕接受啦！屌你咁撚樣都得啊？幾撚過分啊？你話而家 係啊？咁你慢慢你即係將呢樣嘢啊，喂呢樣嘢就係咁噶啦，冇得改咁。 唔係即係阿台長呢個講法咧，係好撚悲慘嘅。即係你真係習慣成自然，你覺得冇嘢咁啊？有啲人又勸我添啊，唔好咁撚興啊，命都短幾年咧，屌你咪有鳩佢啦，係嘛？你都冇辦法改變現狀。 唔係就係呢樣嘢嘛，就係你冇辦法改嘛。 咁但係冇辦法改唔講得。 咁要講咪就要講咯， 鬧撚爆佢都得㗎。 係啊，你可以鬧佢噶嘛。 你多啲人一齊鬧佢唔撲街啊。 係啊，有念力㗎。咁 你攞嚟到立法會屌柒佢係 嘛？應該就咁樣。 咁㗎嘛，係咪？你嗰啲咁嘅建制派，咩啲民主派咪食屎啊？嚟到就屌柒佢，一嚟就屌柒佢，得唔得？做捻埋啲小學雞，拧住个背脊背捻住呢一个，屌你啦咩？即系梁君彦，不过个个除捻咗条裤，本就捻对捻住佢，不如够胆就屌你啦咩？我教你啦，呢招反为有效，一定见报。屌你啦咩？梗系新界新闻， 系一定系。 屌你咩？个个男人喎，除捻咗条裤，屌你啊咩？搵条蕉对捻住佢，我屌鸠你咁。 系 系嘛？呢个咪好巧啊！ 好系。 拧转个背脊代表抗议，屌你睬你都有味啦，人哋笑鸠你啫嘛，屌你老母，你真系小学鸡真系，系嘛？打你又唔敢打，恶你又唔敢恶，大声你又唔敢大声，屌你老母，所谓抗争啊，着西装打呔，屌你老母就擒上张台啊一个，其他嗰啲就俾人拉拉扯扯，你着乜嘢西装入去啊？明知要打仗，屌你老母真系，所以呢班垃圾真系。 咁啊，講翻篇文啦。咁篇文又冇提到一樣嘢嘅，就係喺今日情況之下，台灣如何自處？咁斷埋呢個就喂，真係就唔應該有外交部咯。 冇嘅，而家台灣咧，跟住落嚟，我覺得選舉之後咧，就會出現一個證明運動又再嚟啦。 啱， 即係話你中華民國四個字唔 work， 我要台灣呢兩個字。 嗯、 你話我台獨啊？我冇宣布台獨，嗯、我用台灣，係、嗯、咪 改國號啫嘛？ 啊佢會係啊，呢、這個變咗係一種壓力嚟嘅，所以你而家無論台獨、港獨都好啦，其實都係共產黨製造出嚟嘅。 係啊， 即係等於講，如果你話上帝係嘛，你要彰顯上帝嘅存在同埋上帝嘅大能咧，你就一定要多啲魔鬼出嚟。屌你咁啊！咁我作為一個教徒講呢啲嘢，好似好咧，唔即係啊唔啱啊，即係唔政治，即係政治唔正確啦，係嘛？咁但係我呢一個比喻咯，係咪？屌你咪你一定要製造啲魔鬼出嚟，你先顯示上帝嗰個作用噶嘛？咪今日真係咁啊！屌你老味真係，係咪？咁你去到呢個地步，咁你咪屌即係唔係趕狗入窮巷啊？你變咗大家會覺得，喂，你要趕絕，喂你趕到佢都冇運行，屌你冇定方企，係咪連去即係世衛組織做一個觀察員都唔得？开会都不能准去，不是说成为成员国、啊 嗯、 是吧？咁喂，佢系咪对世界卫生有个责任啊？ 咁佢嗰度出事咁点啊？ 你世卫唔拉我去啊？系嘛？得唔得 啊？ 一百捻次真系。 但系梵蒂冈咧，呢、這个系比较象征性嘅，呢、這个唔系话一个外交国嘅问题，系咪冇咗呢个咧？你其他都係冇乜意思，我覺得，即係唔係等於話你譬如其他啲，譬如係咩烏拉圭啊嗰啲， 一個有宗教自由嘅國家，你拋棄佢， 嗯， 係咪啊？ 嗯， 然後你去同一個冇宗教自由嘅國家， 仲要係無神論喎，仲 有無神論建教，咁、啊、你係咪大義諗完我講我要拯救佢啊嘛？屌你，即係應該要咁講啦，係嘛？唔係點講得通咧？ 嗯咁但系佢入边冇讲呢样嘢啊嘛，佢入边都冇讲呢样嘢，佢访问完全冇讲呢样嘢。 佢嗰个访问主要就系讲咧，就呢个主教委任嘅问题咧，进行深入嘅讨论，系、 嗯、 嘛？对于中梵咧改善关系咧，就表示乐观，系、嗯、嘛？咁佢又冇提到呢、這个。 即係建交嘅具體條件、日期、細節呢啲，全部喺個訪問度咧，路透社嘅訪問都冇嘅。OK， 咁、但係冇還冇。其實你講呢一個委任主教嘅問題進行深入嘅討論，同埋即係對改善關係感到樂觀咧，咁你先至釋放咗個信息嚟啦，好清楚。同埋仲咩喺呢個時候接受路透社嘅 exclusive？嘅訪問咧，係咪即係呢個？即係我哋做新聞嘅人會咁樣睇噶嘛？所以台長咧，嗱，其實我哋新聞摘要呢段新聞，台長寫呢篇嘢就係深入去分析呢件事同埋評論呢件事咁解嘅啫。所以大家就值得俾兩嚿水嘅 ，OK 係嘛？即係你唔支持呢個天橋日報，你支持咩？你話俾我聽係嘛？屌你有啲 inside 嘅評論噶嘛，大佬係咪？即係雖然呢啲題目可能覺得好悶煩，地光撒大交易咁，你所以呢段篇文喺個 Facebook 裏邊個點擊咧，即係 like 數咧就唔會多嘅，因為啲人係屌你好咧冇大志嘅，屌你咩你而家要擺喺 Facebook 多人睇嗰啲一定係影片，由影片咧就一定係啲明星啊，係搞怪啊嗰啲影片就一定多人睇咯。你正正經經做個節目，屌即係好似我一個例子啫嘛，喺呢度講粗口爆舌，個重温咧隔日就幾萬噶啦，係咪？你老尾咧，說文解字嗰度同佢講咩叫小馬遊人個典故咧，就係呢個北宋時代有個貪官叫鄧莞，屌你乜叫乜撚嘢嚟㗎？鄧莞玩魚喎，玩咩？咁你仲要教佢呢個字喎？叫師邊做個官字，冇撚讀個管喎，大哥大佬笑鳩你喎，其實都冇人識笑你嘅，因為大家都唔撚識，所以就冇人會識笑你嘅。即係你唔長進啊嘛，啲人係，所以咧社交媒體咧。佢係有個好大嘅害處，當然佢有好處啦。你信息爆棚，你同人溝通，又有一個新嘅方式，係咪？但係係令到你屌你老母自閉喎，真 係。唔係，但係呢啲文我哋都要寫嘅， 都要寫㗎。 我哋都要寫嘅。 佢令到你屌你老母就係一個好狹隘嘅小圈子度打飛機啫嘛。 啊啊， 係咪？冇進步嘅你咁樣少屌你老母花咁多時間上 Facebook talk 啊，係咪先？係嘛？咁最慘啲 content provider 好咧，無奈佢一定要擺上去啊嘛，先多人接觸到啊嘛，嗰度先慘啊嘛。你話叫人直接入你個網頁，屌你都唔好話買即係 mac.hk 啦，你老母紐約時報 .com 啊，你唔撚會打入去啊？係咪啊？你都係由 Facebook 由呢啲 Twitter 嗰度咁轉入去呢個紐約時報。有幾多個好似我哋咁會喺我哋個電腦裏面排撚曬呢啲紐約時報啊、BBC 啊，係咪台灣嗰啲即係新聞網啊，唔係 Facebook 喎、啊，係直接佢哋嗰個網址喎、啊，係咪？我哋直接每日都入去瀏覽嘅喎、啊。有幾多人會好似我哋咁啊？有幾多人會好似我哋咁做？就等於有幾多人會好似我咁樣做去睇癲狗咧？唔會噶嘛，佢係要通過 Facebook。 嗯，即系俾人哋过滤咗先，系嘛？人哋诶， 唔系人哋收捻咗钱先啊！屌你老尾一嚟，喂，一个大数据时代，你啲内容涌晒入去，你啲 content provider 整捻晒啲 content 入去，佢啊走去收广告费，系嘛？甚至要同你收钱，系嘛？佢啊赚够晒啲钱。賺夠曬啲錢，仲要屌你老母出賣情報，冚家產賣嘅牛津係咪？跟住人哋我哋做分析就做選舉， 華為仲有 華為交換數據，屌你老尾真係！你話屌你咁樣呢個豬閪八甲係咪底屌啊？所以阿台長幫佢起呢個名真係一絕，叫豬閪八甲。啊，我見撚到佢兩年前喺 Facebook 啊，嗰陣時未諗到呢個名啊。如果唔係我埋去就解釋俾佢聽，你個中文名咧就叫做廣東話叫豬閪八甲。哇，咁啊真係好啊！佢趕鳩我出去先。我係同佢好近距離，知唔知？我入到去，咁我跟住去做直播喺間房喺 Facebook 入邊。咁我問啲手足喂，阿豬仔喺咪度？好似翻咗嚟喎，咁啊去經過佢間房，佢啲落地玻璃透明啊，佢喺度開會。咁我同佢即係咫尺之遙嘅啫，係咪？咁如果厚面皮啲埋去敲下， 佢都會 自我介紹都得。 係咁樣。嗱，不過講翻頭先嗰個台灣問題啦，咁你睇話呢個台灣證明運動咧，咁呢一樣嘢對而家台灣嗰個政治嘅影響會幾多？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会唔会民进党嗰个政治诉求？ 唔系呢个又掀起一个台湾嘅即系意识形态嘅斗争咯，其实又好不幸嘅，我觉得系咪？即系呢个样，咁喺泛蓝嗰啲人就会，屌你咪有个中华民国国号，你都唔去捍卫佢，无理啦啦要用个台湾嚟代替中华民国，咁要有人承认你先得噶。 但系个问题而家你捍卫唔到嘛？ 佢而家咪就用呢個理由咯。 個現實係你捍衞 一個一個冧， 係啊， 係咪 啊？ 而呢個冧嘅原因就因為中共， 係啊。 所以而家係比較理直氣壯嘅嗰個證明運動，比以前我而家話俾你聽。 唔係，我都覺得係嘅。你咁玩落去冇得玩，因為點解你？即係你已經在國際上已經 咩屌你咩？其實就係屌你咩？你共產黨想佢台獨啫，講句難聽啲，屌你老味啫！你想佢台獨啫，係咪？唔係咁，你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呢個係講唔撚通嘅。睇下歷史，你諗咩講得通咧？你問我，我都覺得講唔通嘅。 咁呢個唔係講唔通。 即係老蔣打敗仗冇辦法，咁你利用台灣做復興基地啫嘛，先就係咁撚樣啫嘛。咁呢個喺歷史上好多呢啲例子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從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就真係唔撚通嘅，咁荷蘭統治嗰段時間算咩咧？ 唔止荷蘭 係咪？日本、荷蘭咁嗰啲算係咩咧？屌你咁嘅嘢，即係成日講呢啲嘢，真係，唉，即係等於蒙古，屌你老母自古以來，點解蒙古統治過你啫？唔好意思，係咪？屌你真係。而家內蒙古啲人係好撚想同蒙古獨共和國統一啊！嗰啲統派嚟嘅，喺你嚟講佢就係分離主義，係咪？喺佢嚟講，佢就係統派。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所以我哋有五毒俱全，五毒俱全咯，有台獨、港獨、疆獨、 藏獨、 藏獨、蒙獨，五毒俱全。 犀利， 係啊， 五毒俱全。 嗯，但我頭先問個問題就係話咧，你民進黨會唔會以呢個作為一個政治即係政綱嘅選擇？ 但係而家佢唔敢喎，暫時我覺得佢而家喺度查老鼠沙煲嘅啫，你明唔明啊？因為臨近呢、這個即係年底嗰個九合一選舉咧，咁啊民進黨嘅選情係最近係比較差啲啦， 嗯， 即係相對於上一次即係四年前咧。就第一就係喺台北市，咁你同呢個柯文哲反台，跟住你揾人去選，咁於是咪會出現一個屌咧啊，即係律磅相爭就如人得理啦，係咪？咁你就係戒啊柯文哲嘅票啊嘛，咪咁跟住後來會唔會棄保咧？又唔知啦。咁如果你丁守中國民黨丁守中攞翻上次連勝文嘅票就贏噶啦。咁你民進黨同柯文哲一分咁，係咪？咁但係你選民會唔會聰明到就屌你唔撚受你呢個影響，全部投撚曬俾柯文哲咧？咁呢個又一個問號嚟，係咪？所以選情又仲有其他嗰啲都出問題嘅，而家開始。 但係成個問題係咪因為蔡英文嘅施政本身嗰個水平好低？ 呢個係啦，啲施政嘅問題同埋好多政策就即係佢而家係最慘嗰個民意調查咧，佢已經連民進黨的基本盤都幾乎不保。 哦， 你以往往是靠中間選民，咁基本盤再靠中間選民。咁你而家中間選民嗰個流向是不清晰的嘛？即係呢次選舉，咁而佢自己嘅基本盤又箍唔實啊嘛，所以都係有啲危機嘅。即係當然啦，唔會慘到即係好似國民黨咁啦，因為你國民黨要翻身都係比較難嘅。 咁有乜揀啊？如果係咁冇得揀喎，真係有咩揀啊？真係 唔係咁，佢有咁多個縣市，21個縣市選市長噶嘛，大佬。咁你而家有13個縣市執政噶嘛？民進黨。咁你唔見三個就即係得而家係一半嘅大佬啊？係咪啊？即係選舉唔可以咁噶嘛，係咪？所以我嗰日寫篇文章，我咪話咯，即係好多時，即係我引用林肯一句説話啦，係咪？即係你可以喺所有嘅時候 握手握一步，所有嘅人， 唔係你唔所有，唔係你可以喺某一啲時候 握所有嘅人， 亦都可以喺所有嘅時候握某一啲人，但係你唔喺所有嘅時候就握所有嘅人，咁啊。即係 all of the time， full of the people， 你就唔得 ，OK 係嘛？咁政治都係咁噶嘛，係咪？你執政就永遠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你會太多呢啲即係負面嘅嘢，咁到最後人哋咪覺得你欺騙，跟住咪換人咯。咁你國民黨都係咁樣諗嘅啫。 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台灣你兩黨你唔能夠提供一個台灣喺國際上嘅出路嘅方法嘛？你就算你國民黨話喂，我而家同呢個中共。都解決唔到，即系而家面對個問題噶，因為你斷交嘅國家係越嚟越多嘅會。 你其實同大陸只能夠傾一樣嘢，就唔係統一。屌你啦，咪就係一係一國兩區，咁啊，然後咧就雙重承認， 嗯， 係 啊， 係嘛，咁啊得啦，咁你肯，你共產黨肯唔肯啊？係咪？即係兩國論啫嘛，翻翻去呢個屌你，即係李登輝嗰兩國論啫嘛，係咪？咁你東西德當年唔係咁咩？係嘛？交叉承認又有，雙重承認又有。交叉承認就是話 屌你即係譬如話你蘇聯啊，就承認東德係嘛，咁佢又同時又承認西德，咁又得，咁啊雙重承認咯。交叉咧就係、是、即係打個叉咁，即係呢承即係大家承認相反嘅方向咁，係嘛？咁又有得係嘛？咁唔係喎。你而家系屌你咩？一定要承认我就唔要放弃佢。 系啊，嗱呢个系成个死结嚟嘅，即系有你就冇我。 啊，有你就冇我，另外有戏。 系啊， 人哋可以双重承认，有啲可以承认呢个东德，又可以承认西德，你承认南韩，又承认北韩，都可以咁样噶嘛？系咪？你唔得，系嘛？咁点搞啊？系咪先？你所有分裂国家都会出现呢啲咁嘅双重承认、交叉承认嘅问题。 即系你国民党一定要。即係起碼要做到呢一個要求先得咯。如果你好似而家咁樣咧，你實際上你兩個黨你都逼唔到台灣人民有任何國際上出路嘅一個解決嘅方案。 咪呢個又牽涉到咧，即係成個台灣個生存發展係好撚大鑊嘅，其實係咁啊。咁所以而家美國佬咪做啊，搞啲兩面手法咯，係咪啊？即係高姿態咁呢個在台協會啊個新大廈落成，派個助理國務卿去係咪啊？咁啊，官方同官方嘅接觸，咁你共產黨吹得漲咩？而家你係唔準佢官方接觸噶嘛？如果你第二個國家你官方接觸，你同佢反面啦。 係啊， 美國你唔敢喎，吳家產畏強欺弱嘅喎，係咪？你睇下佢最好嘅例子呢、這個就係、是、嘛？喂，而家佢宣布，屌你，我一定啊國防授權法，我屌你咩？我要呢個航空母艦直駛入去台灣啊！你吹撚漲啊！你又唔敢出聲喎，係嘛？跟住。而家話有啲議員話要復交喎，屌你咁樣同台灣，你又唔撚敢出聲喎，挑你兩面嘅嚟係嘛？干涉中國內政啦，屌柒佢咧係屌你咁樣撤回呢個大事啊嘛，係咪？有種就屌你係咩紙老虎係嘛？好，今日鬧撚到呢度，拜拜。